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我们节目开始之前，现在已经被冬奥歌曲的广告和歌曲占据了。 每天都要听两遍一起向未来， 没错。而且这两天我们这个大声喊新年好的活动，我这两天看那个MV 的视频，就是视频的广告，里边也看到了美哲在前面领舞，是领操一起向未来。 说实话，我们那是一舞蹈，如果我们的呈现让您觉得是广播体操的话，那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哎呀，不过挺好哈，这个新年的脚步越来越近了。这个冬天什么人气最旺，那一定是冰雪运动哈。目前呢，一场冰雪运动的狂欢派对在全国时尚潮流地标三里屯太古里也是重磅开启了。 你要说前几天我还去了一趟太古里哈，跟大家介绍这个活动。从即日起呢，到1月3号，三里屯太古里冬季主题活动潮运当道的三个冰雪运动互动装置，分别是潮运雪车、潮运滑道和潮运单板，在南北西区惊喜亮相了，也是吸引了城中很多潮人啊纷纷前来打卡。像冬奥知识 PK 赛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多重潮礼等你来拿。那么在活动期间呢，成为会员还可以获得精美的满额赠礼和美食团购福利，更有丰富的积分换礼活动同步开启。所以说这个冬天您要是想体验一下冰雪的激情，就去潮人打卡地三里屯太古里去打卡吧，将冰雪运动融入潮流生活，为北京即将燃起的冬奥圣火蓄能助力。 这也算是一个挺好的一个结果哈，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哈。当然了，这两天的新变化还挺多的，北京市民翘首以盼的地铁便利店如今正在加速铺开。记者呢昨天走访发现，北京地铁站内新开了一批的便利店。 又新开了呀。 没错啊， 之前我记得是有3个站是吧。 你知道今年北京地铁年内要开多少吗？ 多少？ 130处。 哦，那真的是加速布局。 对啊，130处哈，这个给乘坐地铁的市民带来了不小的惊喜。新设的地铁便利店当中啊，除了今年7月开设的营业的像什么罗森地铁便利店、物美旗下的多点便利店，还有一清集团下的京青便利店，也第一次纳入到地铁站开店。市民呢可以在地铁站里边还能买到老字号的商品， 挺好挺好。 像昨天晚上刚下班的王女士在地铁6号线黄渠站看到了新开的罗森便利店。下班回家刚出地铁闸机就看到便利店，真是太方便了，这是她回家的必经之路啊。便利店呢就设在 C 口站厅层的拐角的地方。王女士眼里边洋溢着惊喜，说从我们家到地铁的路上一直没便利店，买份方便携带的早餐都是个问题，有的时候出门晚了只能饿着肚子去上班。你经验丰富，为什么出门会晚呢？ 那就是人家起的也许有点晚。 跟你是一样的是吧。在地铁便利店这一开以后就不用发愁了哈。黄渠地铁站早上起来最早5点发车，夜班最晚一般在0点以后。根据便利店门口的标志牌呢，这家便利店营业时间是早上6点半到晚上10点，基本上可以满足大部分乘客的购物需求。 这通勤的路上可以买点吃的哈。 在普通的街边店不一样哈，地铁便利店呢没有关东煮这类的熟食、主要销售带包装的食品。 这个也可以理解，因为咱现在北京地铁里面还是禁止饮食的，所以就哪怕您在地铁便利店买了商品、买了吃的、咱得打包带走。 是， 这些带包装呢可能就比较方便大家携带是吧。 关东煮是不是拉拉汤？ 对啊，它一般都是给你一个小纸杯、然后你可以自己选几串，然后再给你倒点汤是吧。 除了零食和一些日用品呢，鲜食柜台上还放着像三明治啊、饭团啊、寿司啊、便当啊，顾客可以使用店里边的微波炉加热。工作人员介绍说呢，15号当天我们便利店有40家，这个就是他们家啊、他们这个品牌有40家地铁便利店 一起开门，目前呢处于试营业的状态。15号晚上8点，在地铁7号线百子湾站，不少刚下班的年轻人呢被站厅层新开的便利店也吸引了。值得一提的是啊，百子湾站的 B 口附近并排出现了两家便利店，一家名为地家，哎，另外一家呢叫京青便利店， 分别有什么特点呀？ 这个京青便利上的这个招牌上边注有百年屹立字样， 哦，老字号， 哎，老字号店铺呢呈橘红色，一只大白熊注视着门口，大约20平方米的小店里边，许多标有屹立字样的商品，比如说老北京人非常熟悉的果子面包， 我特别喜欢抠里面的果子吃，面包留给别人。 我们家孩子上小学啊，他干这活儿。您这个三十大几了，怎么也干这活儿呢？ 那谁，首先我还没三十大几呢，我也就20大几，三十出头吧。其次，我就干这事儿也不是今年干 哦，就是往年一直这样。 反正还挺好吃的，总， 哎，确实是啊，包括维生素面包，你吃过吗？ 没吃过， 那就叫维生素面包， 里面含有维生素， 应该是它就是一个橘红色，是叫橘红色吧， 哦， 红深红色的皮儿， 里头也许有维他命 C， 有可能，像 我猜的， 啊， 没吃过。 威化饼干，冰柜里边售卖北冰洋汽水。据了解呢，这家店呢由一清集团开设，将老字号的畅销商品带到地铁站里边。除了来往的乘客啊，一些地铁工作人员也在店里边购买夜宵。店里边设置了自动收银台，一位店员帮助顾客呢自助结账。在京青便利店同台亮相，刚才说那个地家便利店客流量略少，店里边主要售卖一些零食、饮品啊，鲜食和一些日用品。这家店上的墙上还贴了一个温馨提示，提醒顾客呀，不要在地铁里边进食的同时， 哎， 还表示我们店里边可以兑换零钱，免费提供胶带、创可贴， 哦， 在地铁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可以向店员寻求帮助。哎，特别的温馨。 是， 地铁八号线玉新站 A 口附近呢，刚开业试营业的多点便利店也是颇受欢迎。店里边除了冰柜，还设置了一个热饮柜，这在冬天当中很受女孩欢迎。 哎，可以喝点热的。 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呗， 暖茶呀， 哎， 是吧，咖啡呀。 是，人家工作人员说了，说15号当天我们家品牌的便利店已经在5号线、7号线、8号线多条线路的地铁内开设了10多家店。随着这些店铺纷纷亮相，北京地铁里边有了更多的人性化服务。不少市民也说便利店呢可以提供像租借雨伞服务啊，设置共享充电宝，让小空间发挥大作用。刚才提到了北京地铁年内哈，这马上就 到 年 底 了，哎，将陆续完成130处便利店、书屋、药店等便民服务设施的开业经营，丰富乘客的消费体验。 哎，所以总结一下， 哎， 其实就俩字儿，方便，是吧， 哎，是是？ 大家在通勤的路上，在坐地铁的时候，可以满足您多种多样的需求。比如刚才提到的上班族没时间自己在家做早餐， 哎， 那可以买一份便利食品， 是是， 等到了单位再吃两口，是吧？ 哎， 包括遇到一些特殊情况， 嗯， 我刚才提到这创口贴，我就想起来，你比如说很多女孩子她穿高跟鞋，那个就特别容易磨脚， 嗯， 是吧？买一个创口贴，然后把它贴在脚后跟的地方。 您的高跟鞋太高了吧？ 我不太穿高跟鞋， 1.73米裸高，就是不穿鞋的情况下， 哪怕不穿高跟鞋， 啊， 有一些小皮鞋， 嗯， 说实在，它为了那个版型比较挺阔一些， 哦， 也会比较硬嘛，是吧？ 反正总之也 方 便，方 便大家。 对对 对， 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是来聊聊您在便利店一般经常会买些什么。不是超市啊， 哎， 超市和便利店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区别。那超市里边我想扛袋大米啊，扛袋面呢，啊， 就更像一个传统的大卖场， 哎， 但咱说的这个便利店它往往占地面积不是特别大， 对，小店啊，所以咱来聊聊便利店里边您经常买点什么。另外第二个话题呢也提前跟大家说了，就来聊聊您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食堂，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还是和地铁相关哈，持续了2个月的地铁昌平线八通线加装升屏障的工程，今天凌晨终于完工了。那么从今天开始啊，昌平线以及1号线八通线末班车的时间也会恢复正常。昨天晚上10点半的时候，随着昌平线末班车的离去，沙河站的站台逐渐归于了平静。昌平线加装升屏障工程最后一天的施工是徐徐展开，在车站以南的地铁高架桥两侧，13辆吊车依 次排开，把这个施工的工人师傅啊抬到了15米高的半空当中。工人们呢手拿着电焊枪在升屏障外进行着最后的一个加固工作，而另一组工人则从施工马道直接进入到了高架桥上，为升屏障内侧加装最后一组角钢。那么这次加装升屏障项目包括我们之前在新闻当中也提到的通州北苑那块是吧，通州北苑到果园站，以及天时名苑小区一号线的立园里小区，以及昌平县顺沙路8号院4个项目的噪声治理工作。北京地铁工程管理有限公司第一项目部副经理陆瑶介绍说，这次施工啊时间大概是2个月左右，那么为了节省工期，他们还多次研究完善了施工的方案，减少对大家出行的影响。那新安装的升屏障到底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相信也是附近居住的朋友们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没错， 人家也给我们解释了解释，说这次安装的升屏障从下到上啊一共分成3个部分，最下面呢是吸音板，可以直接消除一部分噪声，而中部和顶部安装的是隔声窗以及聚碳酸酯，可以对列车行驶过程当中产生的噪声进行一个阻隔作用。那么所有的升屏障安装完成之后，列车在行驶进入到这一区段的时候，它就像是开到了一段半透明的隧道当中，所以说升屏障外侧的噪声将会大大减少，这真的是一个好事儿。因为咱有同事也是住天时名苑那块， 对对对， 其实去他们家做客，你就发现没法开窗户， 为什么呢？ 你要开窗户的话，那个地铁过的时候确实噪音有点大，尤其是你要是楼层不是特别高的话，可能听这个 更明显， 对，更明显一些。这回升屏障加装完成之后啊，我觉得住附近的朋友也可以再体验体验，相信会有很大的一个改观哈。 是，反正原来一直有各种各样的投诉啊，都说好不容易买个房，家门口有个地铁挺方便，但是这个地铁离得太近吧就是个烦恼，所以有的时候真的希望啊这样的这种后续，应该可能早年间设计的时候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科学，现在给它补上了，希望能够缓解大家的这种扰民。 您没有听出来刚才我说的那一段话当中的弦外之音吗？ 哎呦呦呦，谈弦完了之后呢，弦外是怎么着？ 什么呀，就是有同事请我去家里做客嘛， 然后呢 他 也没请我， 给我做了一桌大餐 啊，也没请 我， 我 吃的饱饱的， 怪不得衣服瘦了呢。 怎么回事？没有没有，这是谣传， 这是谣传嘛？我到时候发一张，在聊天室发一张今天美哲的照片，也是上节目之前拍的哈。 因为我今天去照相了，这造型和平常 多少有一些不太一样啊。大家主要观看一下衣服瘦没瘦。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一个是印象深刻的食堂，另外一个呢就来聊聊便利店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孙东林说，我是某品牌的便利店的会员，早点在这儿解决，实惠，价格优质，服务在小区里边特别方便。 这就是非常的这个便民嘛。 是， 包括呢很多朋友都提到食堂啊，有说自己单位食堂的，水镜说我们单位的食堂我就经常吃，包括冰浪说，说到食堂我就精神了，必然是大学的食堂啊。然后给我们发来了一张图，说实在的我也没看出来这是一什么菜品，反正外边一圈是绿色的，中间一圈 苦瓜，中间是 香蕉是吧？ 对啊， 你看我就是上回还记得吗？我说我不吃苦瓜 啊， 因为我还没到那个人生阶段，没法从苦瓜的苦里品出人生的甜。 哦， 你看看，这就是美哲的哲那部分上线了，有点哲人的意思吧。 行行行，今天看你哲学的里边哲叫什么？不能叫哲语。 我那个尽量做一名知性女主播， 好吧，来看看。还有一些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8216也说经常在便利店里边买早餐，可乐、牛奶、面包， 这都是大家经常买的一些商品哈。包括6382这位朋友说，某一个这个便利店的咖啡常年有第二杯半价的活动，那这样的话还可以顺手请那个同事朋友什么的喝一杯，拉拢感情，不是 拉拢 联络感情， 行吧然后呢， 一不小心把实话怎么说出来了呢？ 心里边就是这么想的， 我下了班拉拢离凯老师。 哎呀，你要准备请我吃什么大餐呢？ 那就找那家便利店看看还有没有第二杯半价呗。 是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都在和我们来聊天，印象深刻的食堂焖面炒鸡蛋说，作为一个外地长大的孩子快十年了，每一次到北京一下飞机第一餐一定是某个这个老字号的那个包子铺啊，然后来一碗酸梅汤，第二天早上找一家煎饼店吃个煎饼，特别的幸福。哎， 就是 这也算是 喜欢家乡的这个北京城市的味道，是吧？ 也算是，当然他们家都是配送的，所以包子呢应该都是一味儿，还挺好哈。 包括还有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留言哈。像6382还说了，说2008年的时候我在湖南大学上学，我们学校的午食堂那个时候啊会在食堂。 什么食堂？ 五食堂， 一 二 三 四 五 的五食堂，那个时候会在食堂电视直播这个美国男子篮球联赛 哦 ，NBA 男生们超级喜欢这个端着饭盆，大家聚在一起看啊， 举着饭盆看比赛，哎呀， 也行嘛，就是一起欢呼雀跃，一起唉声叹气，回忆起来青春真美好啊！ 让美哲一说呢，就感觉要是心情不好唉声叹气，就把这饭盆扣谁脑袋上。 怎么回事？反正只要不摔饭盆就行， 是 吧？是 吧？你也没少摔吧？ 我不太会，不太看 NBA 嘛，不是之前说过， 饭盆倒是没怎 么 摔。 那个什么凯尔特， 人 对人 啊，凯尔特 人是俩对。 饭盆没怎么摔，笔倒是没少摔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来聊聊您印象深刻的食堂，以及在便利店您经常买一些什么样的食物啊？ 不摔门就行。 行行行，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另外，在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今天呢，我们将继续我们年底送台历的环节哈。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点赞第一名，右下角有一个点赞的小心心，您可以不停的点赞哈。排名第一就是我们节目结束聊天室关闭之后自动会生成一个榜单，那个榜单当中排名第一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我们大城小事2022年精美定制的台历。当然如果您前几天已经得过第一了哈，我们将会顺延到第二位。 欢迎大家多多参与吧。 哎，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便利店和食堂的事儿哈。其实生活当中衣食住行非常关键哈，但是生活当中也会有一些小小的烦恼，比如说5号那天，今天是16号，5号那天是个大晴天，但是今天刮风哈。这个上午9点，房山城关街道这个华寺社区67岁的居民周宝柱抱着被子来到小区新建的，人家专门建了一片晾晒区，拍打晾晒。 哦，就趁着晴天赶紧出来晒被子。 哎，这个晾晒区总共有3排晾衣杆，能够让20床被子同时沐浴阳光。因为建成年代比较早，这个华寺小区，我一直老觉得他那个华寺小区看着像四化小区。 华寺 啊， 四化 啊，是吧？反正总之啊，这个华寺小区的房子呢都没阳台。居民啊想趁着太阳晒好被子是一件难事儿。如今呢晾晒区建成了，邻里们还协商制定了一个晾晒公约，就是先几人紧着家里边有老人和小孩的用，互相体谅，共享晾晒。哎，家里边老人啊可能不方便，孩子呢有的时候要是尿不湿没带好也容易出现一些问题，是不是？在华寺小区呢，晾晒区仅仅是居民重头心头好之一。 容易画地图是吧？ 你刚反应过来是吧？社区党支部书记牛蕊说啊，说因为我们小区紧挨着地铁马各庄站，经常有外边小区的人啊免费来蹭车位。昨天在节目里边就说了，哪儿的小区停车最方便？就是那不要钱的小区最方便，这免费蹭嘛。 这问题也有时候停不进去 啊，是停 不 进去 是吧？ 就是因为紧张嘛。反正倒是这不要钱，大家都往那儿挤。车辆里边这个小区停的是横七竖八，今年呢通过合理利用空间，小区新开辟出60个车位，门口呢安装了识别车牌的自动抬杆设备，效果立竿见影啊！有号有证登记过的人就抬杆，不是我们小区的不让进，停车乱象基本消失了。说周末呢回家，这个孩子回家来看我啊，跟社区报备一下就能停进来。周宝柱说呀，这挺方便， 停车乱象管住之后，一家人再也不用因为停车这事儿伤脑筋了。 哎， 周宝柱呢带着记者啊在小区里边转了两圈，说今年的新变化可真不小。 比如说 八号楼前曾经是一个杂草丛生的空地，如今建成了休闲广场，以后呢还打算安装健身器材。这两天趁天气好，施工队啊正在小区里边修建花坛，开春撒上草籽儿，种上月季，给居民打造一个个微花园。现在呢，小区里边还设立了一个装修垃圾和大件垃圾暂存处，社区居民尤其是干部带头，大伙儿呢争当垃圾分类志愿者，积极参与垃圾分类，还能挣到积分用于兑换生活用品。那么房山区啊创城办有关负责人说我们房山区立足小处着手大处着眼，在全区开展了设立晾晒区、湿化停车位、补植绿化带、装修垃圾大件垃圾站管理、垃圾分类常态的五件小事儿，专项行动服务居民，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让更多的老小区焕发新活力。很多新建成没几年的小区也在专项行动当中受益了。 哎，我觉得特别赞同人家的这个原则啊，就是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我们在进行规划的时候，往往你要通盘考虑，但是能够提升居民朋友们幸福感的往往都是那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儿，是吧？比如说这小区当中有没有地儿让大家晾被子啊，包括你这个停车方不方便、容不容易啊，这个垃圾怎么样去处理啊。 是 我觉得人家真的是管理的井井有条，相信居民朋友一定会这个住得更加舒心一些。尤其是很多老小区可能之前在建设的时候基础设施相对来说没那么完善， 尤其特别老的它真没阳台，晒被子，说实话在阳台上晒被子好像紫外线也不是特别充足，有些人痴迷或者是执着于这个 阳光的味道、 晒完那个被子全是螨虫的味道，特别舒服。 不要说那么直接嘛，这就是幸福的味道， 是吧？ 起码晒完被子这个还是挺蓬松的，盖起来也舒服。 是，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就来聊聊您印象最深刻的一些食堂，或者是在便利店啊，不是超市，便利店您一般会买些什么样的这个东西。会飞的鱼，不是鱼飞吧， 会飞的鱼。 说最爱买饭团或者三明治当第二天的早点。 哎，这也属于方便食品的类别哈。 小时候有一个动画片叫饭团子咕噜噜转，你听过吗？ 您小时候和我小时候那都差两代人呢。 你没听过是吧？ 没听过。 哦， 我就是从李凯老师这儿听过什么小熊猫学木匠，小熊猫 百货公司， 小熊猫那个抢食吃。 小熊猫抢食吃啊？ 您不是天天都是干这事儿吗？跟熊猫抢食吗？ 你不会 笋好吃吗？ 又不好吃，往出爬的时候。 什么不好吃往出爬呀？ 熊猫觉得笋不好吃吗？ 哦， 是不是？ 确实是。那下面就跟大家讲一个这个熊猫 往出爬的， 对对对，熊猫爬出圈的故事，大家先来听听， 哎， 然后再来品评啊。 你说， 有这么一只大熊猫啊，它和其他的熊猫不一样。 哎呦， 为什么呢？它是一只功夫熊猫。 嗨， 那电影您看过吧？ 看了1、2、3呢。 虽然长得胖胖的，但是你挡不住他身手矫捷呀。大熊猫踩着围栏当中的装饰物，双手握着围栏上方，右腿那么一跨就翻出了圈。昨天中午11:30左右，北京动物园的大熊猫萌兰一时兴起就成功的出圈了。他自己爬到了运动场外的缓冲区，最后呢饲养员用食物引诱他回到了兽舍。当然对于这个事件，动物园方面也表示将会尽快改造运动场，不再给萌兰可乘之机。市民刘先生说，上午11:30左右，这只大熊猫就晃晃悠悠地走到了围栏边上，踩着围栏里的装饰物，站在了围栏的喷雾线上，把这个喷雾线给压弯了。随后呢，这个大熊猫就两只手握着围栏上方，右腿那么一跨就翻过去了。刘先生说当时这个围栏外面还有很多游客呢，但是这只功夫熊猫只是把头探了出去。工作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疏散了游客。我估计大家当时都纷纷拍照想围观一下，是吧？毕竟这样的场面还是挺少见的。当然根据另外一位知情游客介绍说，工作人员最终是用食物引诱的方式把这个翻出围栏的萌兰引回了兽舍，是吧？你看这个大熊猫爱吃食儿，爱吃笋。有一些男主持人也是哈。这个下午3:30的时候， 夹枪带棒都是。 来听听记者，也去探访了一下。 您说， 记者就来到了熊猫馆，只见围栏里有一只大熊猫正在休息。围栏外呢有两名饲养员，这个被踩弯的喷雾线已经修复完毕了。记者发现啊，大熊猫翻出的围栏还挺高的，2米多高呢。到了下午4点多，北京动物园官方微博回应称，翻出围栏的大熊猫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名字，它叫做萌兰。萌就是萌萌哒的萌，兰呢是兰花的兰。要说萌兰呢，今年是6岁半了啊，到现在2015年7月份的时候出生于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2017年9月抵京，10月份啊就正式和大家见面了。那么在这个月15号中午11点半左右，萌兰爬进了奥运馆饲养后台的缓冲区。这个缓冲区呢是设置在运动场外，和游客朋友是完全隔离的。在发现萌兰爬到缓冲区之后，饲养员也是第一时间，刚才说了，拿这个食物去引诱啊。随后呢，萌兰 管用吗？ 反正对您可能管用，因为您就爱那个跟熊猫抢食嘛，多损嘛，是吧？这个随后啊，这个萌兰是回到了兽舍的后台，经过饲养员评估，其实萌兰的身体啊，没有出现任何的问题。 那是。 工作人员说，你别看大熊猫身体胖喧乎，是吧，看着这个体积比较庞大，但是啊，人家其实身体非常的灵活，那妥妥的就是什么灵活的胖子，是不是？下一步啊，他们也将会对运动场进行一个改造，不给萌兰和其他熊猫这个施展功夫的机会了啊。那为什么说这个大熊猫会翻出围栏呢？武汉动物园的工作人员杨毅说，这是一只这个雄性的大熊猫。目前啊，它处在一个人生当中非常重要的阶段。 什么呀？ 叫做亚成体 啊，青春期。 哎，差不多啊，就临近成年，但还没有完全长成。这个时期啊，是它激素分泌最旺盛、体力最充沛的时候。大家可以想想自己在上高中的时候，是不是也每天活力满满的，是吧？吃得多，也喜欢运动，而且呢，咱刚才也说了，熊猫的攀爬能力特别的强。 哎， 有一些熊猫它甚至还会上树呢。 这所有的熊猫都会上树？ 哎，你看吧，就是很多朋友想象不到，这熊猫还能爬树，爬得还挺高的，身体非常灵活，再加上它对围栏外面的缓冲区抱有一个好奇心，所以才会做出这样的一个行为，翻出这个围栏哈。 是这个，正好上周六呢，我带我们家孩子去一个，就去北京动物园，也去了熊猫馆 啊。 北京动物园便宜，熊猫馆那票价更便宜， 单收5块钱， 一个人成人5块钱，小孩2.5块。 那确实是还行， 非常便宜。进去之后呢，逛完了馆里边，在外边溜达的时候，就看一只熊猫爬树，爬那个树特别高啊， 那肯定都不止2米了， 是不止。大概得有4-5米。后来我们家孩子说，哎呦，熊猫还能爬这么高呢。我说是，你别千万别小瞧熊猫哈，这个熊猫是猫还是熊？ 熊猫是哺乳类动物。 然后 具体的大家就查看百科全书 吧。反正不管怎么说啊，希望下回给您那护栏弄得更好一些，是吧？别让它爬出来。功夫熊猫实在是一有功夫谁都挡不住了，是不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印象最深的食堂，以及您在这个便利店啊一般都买些什么。燕林说，便利店里边都是临时购买的东西，出行忘带了，忘带什么东西，走到哪儿买到哪儿。 哎，这就是给大家提供便民的服务嘛。 这个疫情之初，这个疫情没开始，没有疫情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外地旅游啊，或者国外旅游，尤其一些国外，它那个711特别多，就是你没带牙刷，因为有些酒店不提供嘛，牙刷、梳子、笼子什么的，都在那些小便利店买了。 包括很多便利店，人家还会有旅行装的那种洗发水、护发素和沐浴乳，给你放在塑料小袋子里， 对啊，都是便携嘛。 出差的时候临时买一下哈，包括请叫我兔子说，我经常会在便利店买面包和矿泉水。我们公司附近啊有一家便利店，中午还能提供午餐，有的时候也会买。其实咱台旁边的便利店也是，中午可以打午餐。 然后呢，孙东林还说，常去某家便利店买不同口味的包子、杯装的粥和豆浆，还有品种齐全的饭团，有年轻人喜欢的咖啡。哎呀，这便利店24小时营业，太方便了。 哎，就是比较的方便哈。 是。 土豆泥糊糊说，广院食堂的肉饼很有名啊。 哎。 但其实啊， 中国传媒大学，也就广播学院 啊， 原来的广播学院。 嗯， 最出名的是水煮鱼 啊，曾经多年前， 当年结束营业那一天， 嗯， 我还和同学去吃了最后一顿呢。 真的呀？ 这人土豆泥呼呼说的。 嗨，我以为你去了呢。 我也尝过我们 的。那你留级留的时间够长的，这是。 这个，反正我08年上大学的时候， 已经没了。 有啊， 哦， 就差不多那两年没的吧。 哦，行，要说学校里边的这个食堂，9290说印象最深的食堂，莫非大学的食堂啊，像北京工业大学、邮电大学、人民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去过，大学食堂干净卫生，物美价廉，真是太好了。 那您可以品评品评，哪个学校的食堂您觉得最好吃啊？各个学校食堂都有什么招牌菜呀？ 您说这一圈里边，我就去过北大的食堂 啊，我也只去过北大的食堂，我就是觉得还挺便宜的， 是 不是在的？ 你饭卡还在吗？ 现在没有饭卡了，但是现在有校友卡，不知道校友卡还能不能进去蹭饭。 我那饭卡好像还在手里边呢，但是这个估计不能使了吧？人家 主要现在进不去人家学校，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 对，嗯， 当然，宋彦军也说了，说我们这个机关单位食堂啊，每天的菜都不重样， 哎， 而且价格也比较便宜。 嗯， 我最喜欢周四早上， 为什 么 呀？ 有煎饼，哈哈， 哦， 看来人喜欢吃煎饼果子。 煎饼像我们单位食堂也是一份煎饼啊，就是咱们比如在路边上买那种， 嗯， 或者小店里买的煎饼，像我们食堂是剁两刀， 给您切好喽， 切成三沿儿， 嗯， 啊，就是每人就是别让你吃太多， 哎， 你可以拿一沿儿， 嗯， 但是我前面总是有一些同事上来直接就拿走两沿儿。 我偷偷问谁呀？ 每天不一样。 那 赶上的人不一样 吃嘛， 啊， 当然你吃完一沿儿不够，咱再拿一块是吧？ 等下一波吧。那个摊煎饼的 比较慢， 特别慢， 嗯， 不知道为什么啊。 不过有煎饼吃总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 起得早都能吃得着。 我确实很少吃咱台早餐的食堂， 是吗？然后呢，好像没吃过吧你？ 很少很少， 哎， 上次吃可能都得5年前了。 离林说，离我们家最近的购物场所是一条马路之隔的某便利店，去过买的东西次数呢真的不多，主要是觉得商品种类少，没什么挑选余地。赶上天气不好啊，或者其他原因不想多走路，就会在便利店里边买一些应急的东西， 嗯， 比如蔬菜啊、鸡蛋呐，啊。哎，您这个便利店有蔬菜就已经很牛了。 嗯， 一般情况下便利店里边常见的面包就是这些早点类的 啊， 甜那个那叫什么？便当类的， 对，便当类的， 哎， 还有这个糖果类的， 糖果 零食类的， 饮料特别多， 饮料，然后有冷饮也有暖饮，是吧？ 嗯，都特别多。然后原来早年间还曾经会有卖杂志的， 哦，有， 是吧？ 在门口的时候， 门口瑞丽啊，包括停刊的心理，原来我老买， 嗯，我也看过， 是吧？就是这些杂志，然后就卖一些小的什么雨伞呐，啊 嗯， 小的这些都会挺方便的东西。 是， 据说每家便利店什么东西摆在门口，什么这个货架怎么摆，都是有学问的， 非常有讲究， 是吧？ 就是他会研究啊，你顾客一进这个便利店，你的目光会停留在第几排货架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嗯， 人家都会分析我们的消费心理，然后再去摆货，这样可能他想要卖的东西就能卖得快一点，是 吧？ 包括宁乐也说了他们武汉的便利店， 嗯， 他说我经常去光顾便利店啊，尤其是在地铁站当中的便利店， 嗯， 看来人武汉也是， 哎， 地铁站里有便利店。他说对于在武汉的我来讲真的是超级超级方便，什么面包、奶茶、寿司，还有武汉本土的特色早餐小吃。 热干面吗？ 我也在想，但是这早餐小吃，早餐就吃热干面吗？ 不知道啊， 不能吧。 兰州早餐吃面条，牛肉面。 嗯，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哈， 啊， 人家说这些都能买着，而且武汉的地铁便利店是随着地铁的末班车开走之后才打烊的。 哎， 特别的方 便，真 方便， 真好哈。红果说印象最深的食堂长安商场5层食堂呀，好吃的太多了，每天中午有很多附近的公司员工都在来这儿吃饭，品种丰富，逛街啊、看电影、吃饭太方便了。 真的吗？ 我上大学 去过吗？ 去过，我上大学期间那个5层食堂就是买那时候叫什么，就类似大时代，你懂吗？ 哦，那我大概能想象到它一个档口一个档口啊， 哎， 就是天南地北哪个地方的特色美 食都有， 都能尝一尝， 啊，反正2000年前后吧，我是2000年大学毕业之后就去的少了， 哦， 也去过几次， 嗯， 然后呢有那种卡，就是你先拿100块钱 先办一卡， 办一张卡，然后到处买， 嗯，行，我觉得择日不如撞日，回头看看我们撞哪天去品尝品尝啊。 太远了。 那就团建的时候再说吧。Osis 说，食堂我觉得必须是好多体校的食堂好， 哦， 因为他们这儿不是有很多运动专业的同学吗？你这个摄取啊，什么高热量、高蛋白搭配就会非常的合理。关键是这个饮食要保障安全，里面不能有各种残留。专业队的入口食品更严格，这比赛的时候你也得验，是吧？ 食堂，我去唯一去过一次国家体育总局的。奥运冠军灶 哦，那和我们这个老百姓吃的有什么区别吗？ 那确实跟体育学院体大的还是有区别的啊。 就会更加选品严格一些，搭配 自助啊，自助餐，当然选择的余地可能更好一些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食堂，以及您在便利店经常买点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在聊天室右下角有个点赞的标志，如果您喜欢我们节目可以给我们点赞。今天在我们聊天室结束之后呢，点赞第一名的朋友将会获得我们大城小事精心定制款的2022年的台历，我们会给您快递过去。当然了，如果前两天您已经点赞得过第一名了，那就顺延到第二名哈。那接下来又是我们的整点歌曲和广告，欢迎您在歌曲广告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通过两种方式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一盏灯照亮一座城，那是谁的梦，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儿，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听北京一座城的情，那是谁许下的愿，谁的意。声音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谁的家，一双眼看沧桑变化，那是谁的院，谁的他。也许青砖上的一片瓦，藏着一句知心的话。腰扑扇的爷爷已经白发，想着该拿什么留给他。 在这里的每一步都有你。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清吧。 对，好车用好油，更适应，更经济，更环保。 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润滑油。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来聊两个，一个呢是来聊了便利店啊，您一般去买些什么东西，哎，经常买一些什么东西。另外呢就来聊聊您印象深刻的食堂有哪些啊，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当然在我们直播间的右下角啊，听听 FM 直播间您可以继续点赞啊！我们今天点赞第一位的朋友，照例还是可以得到一份我们精心定制的2022年大城小事台历一份。 是，多说两句，就是这个每天啊，您要是在我们听听 FM 聊天室里边去搜索一下大城小事，每天点赞第一名那个助力榜上面都会有一个清晰的解释啊，它就是在网上。 是这样，就是您每天啊，节目结束之后，不是在我们听听 FM 会形成一个回放的音频吗？您点开那回放音频，它有一个点赞助力榜，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每天第一位是谁哈。 是是是，这个我们也不会说瞎话， 那 上面 黑纸 黑字都在那儿哈。 当然，如果您连续好几天第一名都是您，那我们送台历的机会还是想多给一些朋友的机会，是吧？ 就是、 我们就往后顺延顺延， 不用一天重复，我们就顺延到第二个了。 宁乐说，刚才不是提到他们武汉这个早上便利店会有一些武汉本土小吃吗？他又给我们发了一条啊，说在武汉便利店里是不卖热干面的，而且武汉的早餐品类特别多，不一定非得吃热干面的。 是， 通常情况下在武汉的便利店早餐能买到馄饨、米粉、米粉儿。有的便利店还能买到粥 哦，也挺好。 你看这让李凯老师吓得我，这该加儿化音的时候都不敢加了。 这你属于嘴瓢吧，你赖得着我吗？ 米粉米粉 啊。夏天雨阁新朋友说，每天下班都会听一会儿，今天终于把听听 FM 下载了。 欢迎您这个多跟我们互动留言哈。 对，当然了，我也是在聊天室里边放了一张美哲今天的照片，然后头发呢是因为今天拍照做造型了，是吧？所以显得有些与众不同。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边去翻啊，一层一层爬。 其实我今天这个发型此时此刻只是一个半成品。最开始人家造型师给我做特别好看，就是头上是两个小丸子，能想象到吗？就是漫画当中经常会出现的那种少女的造型。 我以为脑袋杵锅里了呢。 什么呀，您当时吃的那丸子？ 对啊。 那行，真残忍。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跟吃有关 啊。 自打王府井百货大楼诞生了充满京味的和平果菊的文化街，不少生于北京长于北京的人就开始被这条充满回忆的街巷勾起了心中的波澜。 我作为新北京人，我也去打卡过和平果菊。 关键它呈现的是一个像我这个岁数，七十年代出生的，就是70后80后的小朋友啊，小的时候的胡同就是这个样子的。顾名思义，果菊之说必然和这个鲜灵的水果啊，有着直接的关系。其实据说在我们国家宋代就有果菊之说。当时的果菊是一机构啊，这个专门为官府供应果品 啊，大概人家兴许真是个局级单位，所以叫果局哈。而北京老北京的果局则更为的亲民啊，是百姓的一方乐土，时令水果啊，果脯瓜子儿啊，规模大点的还卖一些点心糖果，可以说这片乐土充满了甜蜜和浓郁的生活气息。 嗯， 有人会问了，哎呀，果局就像如今这个水果专卖店吧，你知道吧？ 水果专卖店有啊， 有啊，现在 很多这个街上都有水果专营店。 哎、那老北京有没有更为亲民的水果市场？当然， 比如说像什么水果摊那种， 不是 露天的。 就是、北京啊，西城包揽了老北京著名的两座水果专卖市场，他们拥有共同的名字——果子市。 嗯、哦，果子市。 哎，如今我们从胡同的名称上就可以寻觅到他们曾经的一些身影。这两处果子市啊，一处呢位于鼓楼西大街， 斜街都会抢答了是吧？ 另外一处位于菜市口附近哈，这个。都是西城哈、啊，这原来不是都这，反正总之现在都是西城啊。一段时间呢，这南北两处的果子市是共同存在，按照京城所处的位置被称之为南市和北市。 嗯、 您别小看这貌不惊人，仅仅靠经营干果果品生存的果子市，这个清代的时候，人家果行也有身份不俗的主，手里边拿着政府发的龙帖， 嗯 啊，各地的名优特的水果才能入法眼。专门为宫里边特供的，到了民国，果行呢逐步放下身段，越来越多的小贩参与其中。 嗯， 时过境迁吧，由于城市的发展，虽然如今依旧保留着果子市的名称果子市，但是呢，南市所在的胡同院落已经被宽阔的马路楼宇所取代了，倒是漫步在鼓楼西大街，就是美哲说这条斜街，哎，或许能够感受到北市的缕缕果香。 嗯， 先说这个街哈，据说是。说事先说街，这成为了北京文化追根溯源的一种习惯。 嗯， 尤其对于北京这样一个拥有厚重经济文化发展历史的城市，一个行业、一处店铺、一片市场，势必会在所在的位置有个千丝万缕的联系 啊。 您别说，这鼓楼西大街和果子市还真有点相依相守的味道。 怎么讲？ 先说这条街的走向，刚才美哲说了斜街，您琢磨琢磨，北京胡同大多是中规中矩， 横平 竖 直。 哎，这个，但是鼓楼不是一样，因为中轴线上那个鼓楼啊，他是坐在正中间了。旁边的这些胡同呢就得斜着发展， 嗯， 所以呢在众多的兄弟里边它算是另类， 挺有特点的。 哎，另外呢大街西端果子市胡同附近有一排院落，那更是特立独行，他们高于路面不少的一高台上，颇有那种居高临下的感觉。到了民国时期，果子市依然是热力不减。据说1946年《新民报》啊曾经有一段描述，说每天天一亮，果子市店铺就开始营业了，10点的时候到达这个高潮。 嗯， 北平当时叫北平啊，北平全市什么城外官箱啊，所有的鲜果局、果摊、街头叫卖小贩都分别汇聚在南北两市。 嗯， 每个果店门口都先用头号笸箩分装各色的果品，五光十色陈列在街的两侧，货物基本是不零售的，果子起码得是5斤以上。柿子起码得要100斤 哦，就是只批发不零卖。 哎，人家装问好价，先到柜房里边交钱，柜房给你一张纸条，据说人家行话哈叫斜帖儿，咱也不太懂，反正拿着这纸条到那果摊交给人家，人家给你称，但是呢不能动手，就是顾客不可以自己下手挑挑拣拣。 这就跟咱们现在在超市包括那个水果店里买水果完全不一样， 哎， 现在都是自己挑是吧？ 有 的时候店员热心，哎， 啊， 我帮您挑两个，可能 这是热心嘛， 有的朋友可能还不放心呢。 对啊， 就是想自己挑嘛，眼见为实。 也有一些那个什么超市不让挑的， 嗯 啊，这个不能挑啊，这便宜 啊，是吗？ 对啊，你比如说同样卖草莓，这边卖这个60一斤， 哎，这确实也有， 啊， 就比如你看这个草莓下来的时候给你放在塑料盆里， 哎， 一盆一盆的，经常看那个表面一层又大又红， 嗯， 颜色饱满， 嗯， 结果发现底下那都还绿着呢 啊，是又小又绿， 你看是吧，还酸 吧。哎，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吧，果子市是退出了历史舞台，果品批发产业由果品公司承办了。作为重要的历史遗存，鼓楼西大街基本保持着几百年来的规格规制格局，那么街巷的宽度没有太大出入，为后人坚守着这座城市最初的一点模样，恢复了静谧古朴的街道，让居住更为这个悠闲舒适。新建了停车场，解决了路面停车的问题，方便市民出行。如今呢，这条街因为西城区鼓楼西大街整治和复兴计划正在逐步推进完成，而展现出古老迷人的魅力。 漫步于此，我们或许能闻到那从久远而来的阵阵果香。 哎，我看平台上听听 FM 向雨欣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了好几张和平果局的照片，不知道是不是您去打卡的时候拍的， 卖冰棍的。 嗯，可能对很多的老北京人来说，这个果子市刚才李凯老师跟大家介绍的是、算是情怀是吧，特别有情怀， 对对对对， 回忆一杀。 哎，反正这个东西吧，就是属于回忆到那儿的时候就说，哎呀，我小时候就这样。 嗯， 包括和平果局，你要去的时候也是说，哎呀，这我小的时候就这样，是吧？对吧？ 我确实去打卡过和平果局，但是那可能和我小时候生活的环境还是不太一样。 那是， 你像我们这个国际庄、石家庄 啊， 那种特别窄的小胡同，我觉得还是少 啊、反正这个这不一样。 而且我个人也是还没有体验过住平房嘛，是吧？ 你等哪年休年假的时候，你可以租个一星期。 租哪儿啊？ 找个平房嘛， 能租得起吗？ 一星期差不太多吧，最好 林凯老师报销我。 院里边没公共卫生间，没有厕所，那只能去公共卫生间那种。 大冬天的， 哎，这个可能也算是 活受罪去。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食堂，以及您在超这个便利店里边啊、一般都买些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刚才说的果子市算是回忆杀，下面要和大家说的这个首钢园啊、也算是回忆杀哈。 嗯、 当然，这次呢，首钢园是开了一家新的餐厅，人气特别的旺。 哎呦， 算是在回忆杀的基础上，又给大家带来了点新感觉。 嗯， 你看，首钢园近期新开了一家餐厅，人气是逐渐旺了起来，也吸引了很多顾客纷至沓来。曾经的焦化厂食堂改造，以西餐为核心，搭配部分中餐的时尚工业风餐厅，起了一个名字叫做首钢大食堂。那么首钢园内餐饮服务也是日益完善，首钢原创的餐品正在逐步面世，很多市民游客啊是专门来这儿打卡。咱们来走进这个餐厅看看哈。刚走进餐厅，一些顾客就拿起手机拍照打卡。 嗯， 刚才不是说了吗，工业风，这工业风的环境啊就特别有特点，古铜色的管道贯通着天花板，仔细一瞧，这管道上面还有造型呢，它呈现的是1919，也就是首钢成立年份的形状。 哎， 而墙面涂鸦画则展示了钢铁高炉，让人仿佛置身火热的炼钢现场。 嗯， 当然也画有首钢滑雪大跳台、新首钢大桥的图案，展现了新首钢地区近年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老厂房结构得到了保留，再搭配上新建的这个镂空的水泥装饰板，粗犷的工业风。不对，粗犷的工业风和时尚建筑风就在这儿交汇融合了啊。这首钢园区服务公司餐饮部的部长陈洪波介绍说，要说这儿啊，曾经是首钢盛产时期最具标志性的一个食堂，提供一天的三顿饭，还有夜班餐，可以说是几代首钢工人的回忆。 你看人家食堂多好，就是一日三餐还有夜宵。 哎，主要人家也是，你想首钢很多工人朋友比较辛苦是吧。 你上大学那年是哪年？ 2008年。 哎，2008年呢，北京电台的食堂也提供夜宵 啊。那时候的电台员工也比较辛苦， 不是因为赶上奥运会大家都外边采访、 哦、 啊，所以那时候就是一段阶段性有夜宵。 哎，那这也挺有意思的、 哎、 明年咱北京冬奥会又要举办了、不知道到时候我们有没有这个 夜宵啊。 对，可不知道领导能不能考虑考虑啊。 我们说了都不算。 是，那是。说说人家首钢大食堂吧。 嗯， 这座建筑始建于1974年，跟李凯老师岁数差不多，是首钢焦化厂的职工食堂。2010年随着首钢搬迁调整之后啊，这个食堂也从喧闹归于了沉寂。 嗯， 根据首钢园区的一个整体规划，这儿就被改造成了园区餐饮服务保障的代表项目。因为它位于京西，京西的品质西餐厅相对来说数量少一些，工业风格和西餐搭配也更加协调一点，所以说这个首钢大食堂就主打西餐。同时啊，考虑到入驻企业和园区服务保障人员的餐饮需求，餐厅也增设了一个中餐的服务，也就是您要想吃西餐我们有，您要是非吃中餐这一口，哎，我们也有啊。在这座餐厅里呢，顾客朋友还可以一次性的打卡首钢新出的各类餐品。 嗯， 比如说餐厅供应近期重出江湖的玻璃瓶 橙子味的首钢汽水。 哎，他们尝自己的。 这就我一直心心念念想喝的汽水。啊，据说里面还有点咸是吗？有点加盐是吗？ 应该是有，我也没喝过。 哎呀， 要不然 今年去那个首钢还 我没赶上 采访去了吗？ 对啊，没赶上。要不然哪天冬至的时候咱来一瓶冰镇的。 非得挑冬至，真会挑时候。 三九也行。 行行行，还是去那个长城上练唱歌去吧。这首钢人啊，就找回了记忆当中的老汽水的味道。那近期上市的石景山矿泉水和味道首钢气泡水同样成了一个爆款产品。在服贸会期间一经推出就走红的三高炉造型的雪糕也很畅销。他们说呀，将会推出更多有首钢元素的餐品，把园区打造成京西网红餐饮打卡地。 嗯， 陈洪波说，首钢自营的茶缸餐厅还计划推出茶缸饭系列套餐，这个器皿上啊就悬有首钢烙印的老饭盒，更多的带有首钢特色的新餐品将在园区自营的茶缸餐厅、首钢大食堂、1919餐车、1919大酒楼亮相。 哎， 你看人家这个餐厅起名也特别有讲究啊，都是紧紧扣住首钢这个概念来做的文章。当然首钢也会和园区入驻的餐饮品牌来合作，让大家品尝到更多首钢的特色餐品。 现在的食堂啊都是托盘，对吧？自助餐里边一盘盘，或者你不是自助餐，你点餐他也会拿一个碗呐，或者是这个种所谓的这种 盘子，餐具吧， 哎，然后给你。我们上班那会儿，真的家里边会拿一个饭盒，就那种不锈钢的，啊，然后那种带把儿的、带盖儿的。然后顺手再拿一瓶洗涤灵取代胎里， 就是吃完饭 得 就 刷饭本 啊， 刷饭盒嘛，啊，这些都是你那个没赶上那种， 没有 没赶上是吧？ 嗯，但是我们自己可能也会有就是小饭盒，但都是塑料的， 塑料的， 很少有那个不锈钢那种老款式嘛。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您在便利店里边经常买点什么，以及您印象深刻的食堂有哪些？小熊，这都是新朋友，在便利店里边经常买饭团、甜品、酸奶、饮料。一看就是年轻朋友，爱吃甜品的。 哎，喜欢吃甜的，我也是喜欢吃甜的哈。 哎，是是。 当然，我经常会告诫自己少吃甜。 啊， 你看，很多便利店它那个糖果专区品类还挺丰富的， 嗯， 然后摆放也特别诱人嘛，是吧？2266说，这个包子、面条、米饭我吃的比较多，当然最多啊，在食堂就是吃米饭配上两个菜， 哎， 算是标配。 8336说，哎呀，印象深刻的食堂，协和医院的食堂不错。您说的是哪个？他们好几个 啊。哦，是吗？ 啊，对啊， 这个您也去品尝过？ 没，不让我吃，我知道在哪儿。 是不是只有这个医生、患者、 对对对 患者家属可以去打 饭？不，只能医生吃。 哦，只能医生 吃。啊，他们最常见的，可能我们患者能够看到最多的，可能是他门诊楼一进门，那边有一个，就是有一个挂着门口挂着都是白大褂的， 嗯 啊，医生把白衣脱了， 哦， 然后就里边吃饭的， 嗯 啊， 不愧是健康北京主持人， 对 各个医院的情况比较了解。 他们不光有食堂，还有咖啡馆、咖啡厅 啊，那还挺好的嘛， 啊，对对对对， 让大夫也能放松放松。啊，这天马行空说了，去北大办事儿之前有幸去过餐厅吃午饭，感觉他们的食品种类还挺多，味道不错，价格也不贵。 哎，全天都是早点说，我经常在便利店里边买关东煮当午饭吃。 嗯， 你们不是全天都是早点，这应该当早点吃。 那 人叫早点还不能吃午饭了 啊？叫早点就能吃午饭？ 哎呀，弗莱格子说了。咱刚才不是说了北大吗？人家说的是清华。 哎， 清华大学的食堂呀，那年陪孩子去考美术， 嗯， 他在画室考试呢，我就在校园里闲逛， 嗯， 就吃了一顿食堂， 哎， 中午饭在那儿吃的，又便宜又好吃。 哎， 一边吃一边和孩子开着玩笑，就冲这饭也得考上。哎， 对，北大食堂也好几个， 不知道您家宝贝儿高中没有啊？ 哎，反正都行吧。 嗯， 听人劝说，2000年的时候曾经在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食堂吃过几次饭，哎呦，真不错。有一天去晚了，菜已经不全了， 嗯， 啊，就把我们请到旁边食堂又吃了一顿。那旁边食堂里边有可乐的，啊， 有可乐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儿吗？ 我们食堂没，反正没可乐。 哎，这倒也是，我们食堂有酸奶， 啊， 也挺好的，是吧？有粥。哎呀，但是也可以， 反正喝粥这事儿你比较在行。 为什么呀？ 啊，没怎么， 我不靠墙喝不就完了吗？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乐康新朋友说，我们局里边的工作餐是自助餐，也是免费的， 嗯， 不知道您是哪个局的。 哎，挺好的， 啊， 总之哈。 然后还有很多人对你的照片发表了一些看法，说哎呦呵，这头型真好看，十几岁了小姑娘。 哎，看大家太会聊天了，谢谢朋友们的夸奖哈。 啊， 我都看到了。 是，然后说一个挑拨离间的啊。 啊， 美 哲，说来听听。 美哲，你应该去电视台主持节目，长那么漂亮。 嗯，我立志为广播事业奉献青春。我不知道领导听没听啊，没听把这段截下来，赶紧的、 哎。青春已经奉献过了，可以把这个中年奉献给别的地儿。 我那个，哎呀，这节目没法做了，气死我 了。今天、接下来 再念一条，再念一条、 再念点。 微微的胖胖说、当年我在工体上班的时候，参观检查过北京国安俱乐部的球员食堂，菜品和品质还都不错，很高、而且品类很丰富。 小白楼里， 虽然他们那个餐厅不是很大，但是布置的特别温馨。很可惜啊，我只是参观检查，没吃着。 嗨，光看没动筷子。 哎呀，这真的是太折磨了，是吧？ 小白楼原来也是好多人都去看啊，然后去门口等着签名、这些都印象深刻、不知道改造之后会不会有什么新的变化。那接下来稍微歇会儿听首歌曲哈，不管吃什么，只要吃得开心吃得幸福就可以了哈。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聊天。我们的交流方式，一个是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十个字的微信公众号，另外就是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是我们睡前问话，更多答案欢呼相一夜美梦到天亮。问我一下，问我一下，这是眷恋的表达、我们笑得像永不满足的娃娃。白天世界像永不停的浪，充满了挫折和挑战。每一次感觉失去了力量，就急着想回到你身旁。就算再平凡的交谈，也让我充满了希望。多么喜欢能藏在你身旁，太多心情与你分享，就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有满满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这是我们睡前问话，肯定答案欢呼相一夜美梦到天亮。问我一下，问我一下，这是眷恋的表达。我们笑得像永不满足的娃娃。白天时间像永不停的浪，充满了挫折和挑战。感觉失去了力量，就急着想回到你身旁。就算再平凡的交谈，也让我充满了希望。多么喜欢能藏在你身旁，有太多心情与你分享。就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让满满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 满幸福滋味在心里回荡， 天使祝福你 呢，就急着想回到你身旁，就算再平凡的交谈也让我充满了希望，多么喜欢能常在你身旁，太多心情与你分享，就算吃一碗泡面我也可以有满。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食堂哈，这个您印象深刻的食堂有哪些，包括您在便利店一般会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经常买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FM 梅梅说，便利店当中我买的最多的是早点，比如说面包、三明治、酸奶、饮料、方便面。便利店就是方便嘛，家里临时缺的东西买点就好，可不能固定在那儿买， 是吧？ 比超市可贵呀。 嗨，不过确实方便，因为现在咱们北京有很多地方可能离个一站地就好几个便利店，像我们单位后身咱就不具体说哪儿了， 反正主流品牌基本上都有， 还有几个啊，买什么还是相对来说便宜，但是价格确实你没法这个跟大超市比。 但是每一家便利店吧，它都会有自己主打的一些特色美食啊。你看有很多的现在叫什么 vlogger， 就测评博主，他会带着大家去打卡各个品牌的便利店。比如说呢，到春天什么夏天，各个便利店不都有限定的季节食品吗？看看哪家更好吃哈，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折扣活动。 是，当然了，说到食堂也有一些吐槽的，你是风儿我是沙，说我们单位的食堂饭菜难吃极了。后边还提了一句的我们不能说的，反正就总之是那个不好吃， 反正就比蒜儿娘店还难吃嘛。我没说那个卖， 然后关键是没说哪家单位，估计也是怕领导听见之后呢按图索骥。 没关系，我对我们食堂非常满意。 照着这名字去找到底是谁发的啊。 您这太损了吧。你看哈密瓜还真说，林凯你可太损了，我替小美抗议。 怎么了？ 你说我这青春不在 啊，青春痘还在呢。你干嘛摔什么呀？你真是 气死我了。哎呀呀呀呀呀呀，行吧，来说新闻吧。 接下来继续来说说食堂。刚刚呢说的是首钢食堂，四季青镇西山村下边下辖三个自行村。你干嘛呀你？ 我平复一下心情。 三个自然村和两个居住小区，包括租住人口在内共有20000多人。去年啊，因为清理非法液化气罐，就那个液化气那罐儿，安全隐患，整治村民居住环境啊，村里边一共关闭了20-30家无照的小饭馆，街面清静了，可是村民反映吃饭不方便了。在多次摸底并征求意见之后啊，西山村决定盘活位于西平庄村西南侧的一个老旧库房，把它改建成为百姓大食堂。经过为期4个月的改造，目前食堂已经正式建入正轨。村民们评价说，在这个大食堂吃饭可以安心的吃个小灶。 快给我们介绍都有什么小灶啊？ 要说外边挺冷，但是这个屋里边还是温暖如春。进入食堂呢，虽然已经过了午餐时段，但是呢有不少顾客仍然在就餐，像什么安徽板面。 哦，我们石家庄也盛产正宗的安徽牛肉板面。 是吗？我都没吃过，你也不请。 这就是一个梗。 是吗？ 我都没在石家庄吃过安徽板面。 是吗？还有云南米线，老宣武炒货，山西刀削面，河南烩面，淮南牛肉汤，二十多家档口啊，经营各地特色美食。吃完午饭，西平庄村村民孔德雷并没有着急离开，而是打开电脑边工作边等着接孩子放学。他说了，我们家里边人啊都在这儿吃饭，就跟自家厨房似的。 他说呢，这个食堂装修虽然不豪华，但是干净敞亮， 主要干净是第一位嘛。 没错啊，记者也是了解了一下，因为村民们都爱吃面食，我刚才还想说怎么全是面呢， 嗯， 所以食堂里边啊，拉面、烩面、刀削面、饺子、肉饼，各色面食齐全。刚才不是说了吗，人家那个接孩子那位 啊， 说我爱人爱吃麻辣烫，有的时候我也带着他来吃。现在呢，家里边一般只在周末做饭，说这儿味道好又便宜，来这儿吃比较省事儿。 嗯， 提到这个便宜菜价，不是饭价的问题啊，孔德雷说他还真和周边的饭馆进行过对比。你比如说像产业园那边哈，一份三鲜饺子那边25，这边22；一份炒面那边28，这边18。 嗯， 像麻辣烫啊，同样分量的蔬菜和肉类，这边我和爱人俩人吃完了才花30-40，那边得50-60。 那这么说价格优势还是非常明显。 非常明显呢，到底为什么价格能这么便宜哈，记者也是注意了一下。食堂各个档口经营风味的面食，据说食堂负责人王晨跟记者说，这个餐点类别价格也是来自村民的意见和建议。为了保证这个价格实惠，招商的时候村委会没少跟这些老板啊磨嘴皮子杀价，两头杀呀。一头利用需求量大，让蔬菜供应商供货上门，保证蔬菜的品质，同时降低价格， 嗯， 就是我们这儿薄利多销。另一头说我们免收什么餐馆卫生费，压低餐点的价格。 哎， 两头堵。那么村民还记得大食堂开办之前村里边的这个饮食服务状况哈， 就是那些无照小饭馆还在的时候。 哎，对啊，一村民就说那时候村里边得有20-30家小饭馆，很多都是街上搭一棚子，特别大，那液化气罐就摆旁边。 哎，我也见过这样的小饭馆， 是吧？ 就咱台后面就是有一小胡同， 嗯， 它原来啊，那也是有一些小饭馆也这样， 是吧？说村民们分析说，因为在西平庄村附近有家产业园，还有一家培训学校，租户特别多，大家没地儿吃饭呀，就只能挤小饭馆了，没见着证啊、照之类的，用非法液化气罐做饭，环境脏乱差，不吃也没辙，摊摊都这样。当时这个多起非法液化气罐爆炸事故，也令村民们非常的提心吊胆。为了响应个体工商户或经营者必须依法经营的要求，彻底清理村中无证无照的饭馆，美化居住环境，这不是上报四季青镇政府之后，决定关闭这些小饭馆。小饭馆一家家关闭了，街面刚才说了恢复干净整洁，但是村民有关吃饭难的投诉暴增。村里边有很多工薪阶层，他们接送孩子呀，加班加点工作，没时间买菜这个做饭，对吧？还有很多的孤寡老人，也有一些餐饮需求。村委会负责人介绍说，他们多次召开村民代表会议，就村民的餐饮诉求进行调研，最后啊，村民代表会一致决定启用这个西平庄村西南侧一闲置已久的老旧库房，把它改造为百姓大食堂。 哦， 定位就是百姓自家的小厨房。 嗯 啊，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前提、卫生的前提下，尽量啊要求口味地道、种类多样、价格实惠，这样既能够助力这个村街的这个环境提升，又能够解决大家的生活难题，起到了这叫疏堵结合的作用。 嗯， 对吧？就是你把人小饭馆关了，堵了。你得输，是吧？ 你得给大家解决一个吃饭的办法， 哎， 吃饭的途径，是吧？再加上人家这个还挺有特色的，周边的居民喜欢吃面食， 哎， 咱就多来几种面食， 嗯， 价格也能压下来，大家也能吃得干净放心。 哎，请教我兔子说，哎，听你这一说，这个地方我可以每周来吃一家。 那看来您离那儿不远，是吧？ 说一个月都不会重复， 嗯，挺好的。 哎。 对，当然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给我们发送留言啊。我们今天有两个互动话题， 嗯， 一个是大家经常在便利店买点什么，再一个就是您吃过哪些食堂，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哈？ 嗯， 我看看这个哈密瓜说，我不会做饭，但是我不挑食，所以食堂的饭我觉得都挺好吃的。印象最深的时候还是70年代初， 嗯， 我在南苑机场吃了一次飞行员餐。 哟， 那个时候可能食品的种类不像现在那么丰富哈， 嗯， 那顿饭吃的真香啊， 嗯， 一口气我吃了人家四个馒头。 多少？ 四个馒头， 旺仔小馒头， 不是，肯定是那喧腾的大馒头 啊，山东 旺仔小馒头，那四个还不够我塞牙缝呢。 这确实是，牙 缝比 较大。 哎呀，我看看啊，今天有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上《大城小事》这档节目。我先说完人家呢。 啊， 后来人家这不好意思吗？ 嗯， 你想想，一美女， 嗯， 我猜想。 这个哈密瓜应该是一位优雅的女性朋友， 是吧？ 所以不好意思嘛，怕别人笑话，没敢再吃。实际上还没吃饱呢。 哎，馒头你能吃多少？ 半个。 半个。 要是就上老干妈的话，勉强吃一个。就正常大小的馒头。 谁军训的时候兜里边揣好多馒头回来？ 那是特殊情况。平常我这个胃口很小的。 啊。你知道为什么不请他吃饭吗？ 你能不能不笑得这么尴尬呀？ 就是知道为什么不请他吃饭吗？真请不起。啊，架不住他那个单价不贵，量多。 不请就不请吧。 哎。来看看各位其他朋友发来的留言哈，这个0800说怀念年轻时吃的工厂食堂，菜的品种不多，但是很实惠，一顿午饭四两米饭一荤一素3毛多钱 啊、哦，真便宜啊！ 哎，那个年代嘛，当然了，其实食堂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真的不见得说我们有多少多少样，说今天好四菜一汤，我们这儿8菜1汤。不见得多少，关键的问题在于这个菜做的稍微的用心一些。 一般来说，这种食堂的饭是不是更不好做一些呀？ 当然，食堂里边有些菜吧，比家里边做的好吃。比如说烧茄子， 就是它油大的， 家里边那半锅油下去吧， 就是还不够味儿呢。 对啊， 但食堂就吃的特别入味儿。 我觉得是哈。 哎，就有的时候大锅菜确实是像您说的，个别的菜品要比家里的小炒甚至做的更好吃一些。 嗯， 这个5761说。记得第一次在大学食堂吃饭，样式真多啊，主食也多，菜品什么辣的、蒸的、炒的都不错，还有半个菜一个菜自己选择。 嗯， 然后就是单位的食堂也不错， 是 只是自己的胃口，人家跟我一样胃口都不太大、 哦、 吃不了太多。 想 你看有的时候吧，就是觉得有点亏。 嗯， 是吧， 吃个自助你就特别亏。 我吃自助真的亏。 哦， 嗯， 弗莱格子说，我学生时代同学的爸爸是首钢的员工，每天下班都能从食堂带回点饼干呐、小点心、面包，夏天的时候还有盐汽水，他分给我们一起吃啊喝呀，美的不亦乐乎。 哎，明年夏天的时候我一定要去首钢园打一下卡，喝一下那个盐味的汽水。 这个不分冬春夏秋冬，随时想去随时去。 冬天出门去那么远，我觉得有点冻得慌。 还行，就十环外嘛。 什么十环？从东五环到西边是吗？ 啊，就有点远嘛。 行吧。 啊，东五环加西五环是十环嘛？ 呀，这个问题啊，我觉得是8环。 大忙人， 因为也没有一环，对吧？ 你还真往上爬呀！ 我这个是科学严谨的求学思路。 行，大忙人建军说了，单位食堂早中晚都是自助餐，各种吃的，水果、酸奶，一周菜谱不重样。早上起2块钱，中午晚上都是5块钱，特别好。从来、 嗯。 但是我从来不吃，为什么呢？怕吃多了。新来的同事2年之后，哎呦呵，长40-50斤，可怕呀！ 一看就伙食太好了，太丰盛了， 哎、 是吧？ 真好。 嗯，小牛说，清华的各个食堂又便宜又好吃， 嗯、 10几个食堂各有特色、 哎， 随便吃都不带重样的。 是。 目前我特别喜欢吃清芬的麻辣香锅生煎包，河源食堂出来顺便逛逛，路过公子厅，瞬间压力都没了，特别美好。 嗯， 听您这么描述，应该是一位清华学子， 哎， 或者清华老师， 没准住哪儿哈？ 清华员工。 嗨。BBBZS 说，小美这么可爱，李凯你怎么老忍心欺负她呢？ 来，请李凯老师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过。 对，不欺负、 啊、 就是挤兑。 嗨， 压榨。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您印象深刻的食堂有哪些，另外呢就来聊聊在便利店您一般会经常购物哈，买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下面的时间要跟大家讲一个特别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 呵， 请大家好好听一听，品一品啊。40多岁的石某某，这40多岁啊、 嗯， 大家可以把李凯老师的形象带入。 这边这是个这个是都是一个唏嘘的故事，就别带着我了 啊。那行吧、 啊、 行吧，石某某40多岁， 嗯， 一人分饰两角儿、嗯，先后以小佳和小佳嫂子的身份与张某谈起了恋爱。 哟， 顺义公安分局11月30号发布的案情显示，民警抓获了石某某之后，初步查出啊。他和张某，也就是谈恋爱的这个对象，经济往来高达60多万元，其中大部分钱款都用在了 去娱乐场所消费和旅游上。 嗯， 先来跟大家介绍这个案子怎么回事啊？案发之前，已婚有子的张某一直在 慢慢说， 已婚 啊， 结了婚了 啊， 有子， 有 孩子，还生了 孩子。哦， 这张某啊，一直在顺义高丽营地区工作， 嗯， 经常用社交软件和各色人等聊天，这看来工作是挺闲的啊。这其中啊，就认识了一位叫做小佳的女子。由于和家人长时间分居，这小佳又经常对她嘘寒问暖， 嗯， 两个人呀，就渐渐越来越熟了。到了2020年6月开始，两个人频繁的联系，最终确定了情人关系。因为这张某是有妻有子嘛， 啊， 当然和一般奔现即分手不同，这两个人 什么叫奔现即分手？ 这我没什么经验哈， 不是， 但是 你 有 一 些朋友 啊， 他是属于网恋的时候，大家天天网上聊天，线上沟通都挺好的， 哦，嗯， 但是两个人要是真的线下见了一面， 哦， 发现特别不合适， 啊，跟 就分手了， 跟心里边想象的不一样， 说的不好听，有的时候就有那种见光死的感觉啊，是吧？就和一般奔现即分手不同，这两个人相约见面之后关系倒是更密切了。 嗯， 小佳说，我离异靠打工度日，这眼看情人每天都为钱而奔波，张某就顿时心生怜悯之心。此后的一周，小佳又联系张某说啊，我最近要交物业费，想跟你借点钱。 嗯， 这张某呢赶紧打款吧，一下就打了2000块钱。哎， 赶紧打款， 这不心疼情人吗？ 哦， 开了这个头 啊， 这小佳的难事儿啊就越来越多了。 都什么呀？ 母亲生病， 嗯， 哥哥又欠了赌债，等等等等。 嗯， 每次只要小佳一开口，张某都是有求必应。 可以， 显然他已经成了一 ATM 啊，移动的提款机 啊， 1000、3000、5000、10000、20000，直到半年后。今年的春节前后， 嗯， 张某跟小佳说，我已经给你花了将近20万块了。虽然钱花了这么多，但是小佳依然毫不收敛。这后面的事儿呢就更离谱了。 嗯， 今年五月份，一个名叫刘娜的人，哎，大家记住这个名字啊，刘娜用小佳的微信联系了张某。他说啊，我是小佳的嫂子。刘娜说，小佳啊就是你的爱人，他现在病重住院了，估计得花好多钱。张某立刻说要去他的老家看望一下小佳， 哎， 但是嫂子一口回绝了，说不用来不用来，但是还得麻烦你给我筹措点医药费。过了一段时间呢，刘娜又突然说，也就嫂子突然说 啊， 告诉你一个消息， 啊， 希望你这个一定要挺住啊。 节哀顺变是吗？ 小佳没了。 哎呦， 这张某啊是哀痛不已，吵嚷着我一定要去见他最后一面。但是刘娜呢给出了各种理由把这张某挡了回去。虽然说张某从这个痛失情人的现实当中渐渐缓了过来，但是眼看不到一年的时间当中，自己花了好几十万块出去了， 嗯， 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得劲儿，坐不住了。今年7月份开始，张某给小佳的嫂子刘娜打电话索要之前的数十万款项。你瞧瞧这个人啊，你说这个钱花出去就跟泼出去的水一样，这现在又有点后悔是吧，找这个小佳的嫂子要账。但是电话那头呢，嫂子刘娜表示，如果你想要钱就只能找小佳的哥哥，也就是自己的老公。刘娜说，小佳有一套房子在哥哥手上，如果想要拿到这处房产就必须花钱请律师来打官司。就这样，哎，单纯的张某又给刘娜转了近10万块钱，这不要请律师吗？然而就在这两位沟通如何要回房子的时候，这张某啊又和小佳的嫂子刘娜擦出了一些火花。 什么火花啊？ 爱情的火花。 这什么乱七八糟 的，哎呀，这二次火花吧。这火花倒是没闪耀太久 啊。 张某的哥哥发现不对劲儿了，找到他， 嗯， 开门见山询问这一年来从亲友手中借来那么多钱你都干嘛用了。 嗯， 这张某啊最开始嘴硬不承认，但是架不住亲哥哥的逼问，全都招了啊，花在了两位女性身上。这张某的哥哥一听就赶紧判断，你这八成是遇到骗子了吧。 赶紧带着他去高丽营派出所报了警。那么根据张某提供的相关信息，10月21号，顺义民警在石景山的一个小区里成功的把小佳抓获了啊！这小佳死而复生了。这询问 死而复生， 这小、啊、其实压根儿就是一骗局嘛，是不是？ 嗯、 这小佳说啊，我没死，其实我也不叫小佳，我姓石，今年41岁，河北人。承认了自己诈骗张某几十万块钱的事儿。当然民警发现他在和张某经济往来高达60多万块，这其中大部分钱都去了哪儿呢？都用在了他的什么娱乐场所消费以及旅游上。而且啊，在和张某交往的同时，这石某某，也就这所谓的小佳，还和另外几位男性保持着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那目前啊，犯罪嫌疑人石某某因为涉嫌诈骗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当然这小佳和小佳嫂子其实都是这石某某啊，一人分饰两角，狂骗60万。你瞧这精神分裂的多好、 哎、精神分裂多好、哎、 这不是精神分裂吗？这不， 我觉得是那张某某脑子里边这个傻的可以， 反正也是缺根筋吧。 不是缺根筋吧， 缺好几根是吧？ 就没脑子。 哎呀 哎呀，有的时候一看人家嘘寒问暖啊，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不知道自己该干嘛，对吧？ 哎、啊、你看请叫我兔子说，哎呦，刚才这故事太复杂了，这也太烧脑了，吃不是吃完听完我得吃2斤核桃才能补回来。 我也没听太明白，就是总结了一下，就是 张某被骗了 啊， 被一女的骗了，这女的分饰两角， 同一个人 开始以小佳的身份骗他，后来说小佳死了，我是他嫂子，咱俩谈吧，又谈上了。 行行， 是不是令人唏嘘的爱情故事？ 你怎么都能知道这样的故事呢？ 哎呀，这世界真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精彩多了，是不是？ 对，生活远比电影精彩。 哎，当然要在这儿严肃的正经的提醒大家啊，任何的这种就是交往都是很、我觉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在了解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多了解一下对方的一些背景。 是这个网络交友呢只是一种渠道，啊，但是呢我们还是觉得见个面啊，包括在涉及金钱上，哪怕说您真是谈情说爱哈、啊、真的是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在涉及金钱尤其是大额金钱当中也得留个肾、因为有的时候万一哪天说反悔了啊，然后咱们不谈了，这些钱到底应该如何来进行分一下。 我觉得您在花钱之前也要做好这个心理的准备、 是吧？是是是。来看看各位的留言，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呢，就来聊聊哈您印象深刻的食堂，以及在一些便利店您都会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都可以和我们来进行互动。 News 说，大学食堂里有杂粮煎饼、炸串、土豆粉是我的最爱，我现在已经毕业10年了，窗口的老板还没换呢，有的时候回学校老面孔，加量不加价。 哎， 等餐的时候和老板还能聊聊大学的回忆、还有现在的发展， 哎， 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美好、 是在吃饭这份问题上一定是加量不加价。在工作上面如果加量不加价， 您这在内涵谁呢？ 我什么都没说、 行吧行吧 啊。您说提起食堂，我要说我们的食堂、真是又好又名。目前的早点3毛钱一个油饼，豆浆2毛，豆腐脑7毛，这都真不贵哈， 真便宜。 哎，说这花样齐全早点只要花1块多钱就能吃得饱饱的。由于工作关系，食堂有好几个啊，清真的餐厅、24小时茶餐厅、中餐西餐厅、自助餐厅啊，还有什么延安餐厅，什么各种西北坡，就反正总特色餐厅都有哈。 是是，哎， 反正真的特好，就喜欢我们这儿的餐厅。 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吃得好，在工作当中也更带劲儿，是不是？ 不对外开放吧。就是我们不能去蹭， 想去蹭饭是吗？古月家人说也很难忘啊，我们单位食堂有自己做的纯玉米面和豆腐茶做的窝头。 不是，你慢点说，什么乱七八糟的？ 纯玉米面和豆腐茶， 豆腐渣 做的窝头。 啊， 外面现在吃不到纯玉米面的窝头了， 都是什么面的？ 是不是栗子面的呀？ 棒子面的啊。 我好久没吃过窝头了， 是吧？拉嗓子眼吗？ 虽然我经常在节目里窝头翻个儿吧，但我确实这个人不太爱吃窝头，这倒是真的。 你吃的窝头拉嗓子眼吗？ 不太拉，我觉得。 那还是不是地道的窝头。8839说，想当年在工厂吃食堂，花样又多又便宜，分菜哈、然后还分等级呢，什么特甲乙丙丁菜，一顿饭呢2碗米饭，一个单炒的特菜，再加一碗菠菜豆腐汤。 啊，只需要1毛5分钱，吃得非常好。早点炸大油饼，一个只要3分钱，真香。现在想起来回味无穷，那是40多年前的事儿。 哎，40多年前，几分钱都能买一张油饼。 现在说实话，大家饭量小了，尤其是一些什么这个食堂啊，早餐如果丰富的话，都尽量是小份儿、 嗯。 你比如说油饼炸的，过去呢啊，油饼炸的大油饼跟脸盆似的、 哎嗯。 现在炸那小油饼还没自己脸大呢， 也就是手掌比手掌也大不了太多。 哎、弄馄饨就3个， 因为大家都想多吃几样。 多吃几样，多吃几样、 嗯、 是吧、 哎、连年有余说2004年的时候我在华为的食堂吃过一次饭、 哦、 在那儿能吃到深圳好多的这个街面餐食、 嗯、 而且他们那食堂是24小时营业，真羡慕、 哎、 像科技企业可能这种加班的情况、 嗯、 是吧，大家的这也不是朝九晚五那种、 嗯、是 嗯。 西边老好说女主持人讲故事的水平真棒， 哎谢谢您 啊，有水平 夸奖 啊就是我们没听懂，但是您觉得特好， 这个让我再给大家讲一遍。 得了，节目时间到了啊！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儿就结束了啊！今天最后一期你的哈， 我就那么一说。 今天你肯定是最后一期，明天继续啊！ 行、 啊 明天我们还有视频直播呢。 对，明天依然是我们的音视频同步播出， 哎、 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北京是一个不大的地方，四九城您转转，前门楼的您看看，老北京是几代人的称号，我们以它为荣，我们为它骄傲，老北京是一种人际关系，大杂院里胡同里，老北京是一种美味佳肴，爆肚炒肝豆汁焦圈卤煮火烧，回转回瓦红色的门啊，老爷子驾着鸟迈出院门，花匣子里西皮二黄，公园里约了票友唱京戏儿。老伴儿说带颗白菜中午咱过天儿，小孙在后边喊爷您慢点儿。老北京的一天就这么开始，这灰色的北京，红色的人儿啊，老北京。老北京啊，老北京啊，老北京。谁家的大爷出来到摊园儿，谁家的小伙子出门蹬三轮儿，谁家的大姑娘嗑着瓜子仁儿，小媳妇儿乐得咯咯咯，太阳伴着修理伞的各种吆喝声在胡同里转着，平安随着小小人机队来到咱老百姓温暖的家，上学的放学了，上班的下班了，买菜的做饭的吃饱了遛弯的，谁家的二哥呀在路灯下蹲着，端着碗炸酱面，攥着半头蒜啊，老北京啊，老北京啊，老北京。谁家的大 小媳妇儿乐得咯咯咯。谁家的大爷出来到摊儿，那谁家的小伙子出门奔三轮， 就谁家的大姑娘就能花个年头， 谁家的小媳妇儿乐得咯咯咯。 师傅，帮我换下机油， 还是用长城金吉星吧。